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影响，预计22号下午本市大部分地区的风力逐渐加大到4到5级，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局部地区伴有扬沙，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扬沙，南转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5%。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局部地区有扬沙天气，提醒大家开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东五环的七棵树桥、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其中七棵树桥以南、平房桥北向南方向分别有一起事故，受其影响加剧了这一路段的拥堵。同时，东五环的远通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用药的问题。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有三高的问题，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还有高血脂，同时呢很还会用一些比如说预防类的用药，还有很多的老年朋友现在喜欢调理身体，吃一些保健品，可能一天有一些，我们说老年朋友得吃6-7种甚至10几种药，这些药在一起吃到底行不行，会不会药物之间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嘉宾跟大伙来多说一说多种慢病缠身，药到底应该怎么吃才好呢？ 脑卒中、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来说，突然再来个其他的疾病，这一把一把的药真的可以一起吃吗？有什么办法既能控制病情，又能降低药物带来的损伤？定期打点滴真能防脑卒中，让血管变软？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杨丽、药师李新晨，给您说说多种慢病缠身，药怎么吃才好。 风儿飘飘，云层缓落，晨光在落地窗前暴躁，感觉睡不着，有一种触动在心头敲，只晒。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果有多种慢病缠身，这药到底应该怎么吃才好呢？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杨丽。首先要欢迎杨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嗯，还有一位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药学部的药师李新辰。李药师，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非常欢迎二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一起说一说，如果有一些朋友可能每天吃药吃的种类特别多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吃。可能吃药吃特别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这药我是一起吃呢还是分开吃呢，我是饭前吃呢还是饭后吃呢。而且还有网络上经常有一些传闻说某些药和某些药千万不能一起吃，这吃进去有可能发生化学反应之后，这原来是治病的药可能变成了要命的药，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些药能不能一起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让两位嘉宾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想问问二位，在日常出门诊的过程当中，患者会不会因为吃多种药而犯愁，不知道该怎么吃，有遇到这样的患者吗？ 有啊，他要每天吃十几二十种，那假设每一种药他都觉得应该用适量的水来送服， 嗯，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他往往都说就把药当饭吃了。 哦，有这个一天吃十几二十种药的患者。 对， 我还以为我姥姥已经算吃药吃的多的，因为我姥姥是属于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冠心病，他一天吃药七八种，每次我看他都是一小把吃，我就以为够多的了，在临床上还有一天吃十几二十种药的。 对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高血压或者是冠心病，假如说他正好他又有了那个脑血管病了，比如说脑梗死，那他要做二级预防又要加药，或者他要针对危险因素，比如说他可能会有高同心半胱氨酸血症啊，或者是他有那个高脂血症啊，而且这些不管是就是降压呀，他可能是顽固性高血压，所以说这药又增加了。 哦，所以说在很多的这个老年患者当中，尤其是多种慢病缠身的这些老年朋友来说，他们吃药的的确确可能会同时吃很多种药。 对， 嗯，在吃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哈。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二位嘉宾跟我们来说一说，如果这些多种慢病都需要服药的话，我们到底是分开吃啊还是一块吃啊，在吃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讲究，大家关于用药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150-822 和 010-6150-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大家呢今天还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我们的嘉宾随时的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我们为您开通的是网易新闻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把您的问题直接提给专家。下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多种慢病缠身，药到底应该怎么吃才好呢？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天气越来越热，游泳池也陆续开张了。幼儿园每一个班里总会有一两个爱流鼻涕的小朋友，他们呢也会被爸爸妈妈陆续报上游泳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很多爸爸妈妈听说了游泳对于治疗鼻炎是有好处的。究竟游泳对于治疗鼻炎有没有好处呢？专家表示说，总的来说，游泳和其他的运动一样，有利于增强体质，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对于预防鼻炎和慢性鼻炎的恢复的的确确有好处，但前提是要在清洁的水质环境、合适的水温之下游泳。如果游泳池的消毒剂过量、水质不佳，甚至存在病原菌的污染，那么就会加重鼻炎。如果您听过别人睡觉的时候磨牙的声音，您一定不会忘了，那咯吱咯吱的声音比平时嚼脆骨的声音可能还要响。要怎么做才能够不磨牙呢？首先提醒大家要放轻松，磨牙和压力的关系很大。有调查显示，经常熬夜加班和容易紧张的人当中，出现磨牙的几率要更大一些。因此放松心情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其次就是套一个保护壳。目前能够对付磨牙的办法都不算是治疗手段，而是一些保护性的措施，比如说放上一个软的塑料垫在上下牙之间，将相互的磨损牙齿分开。那这个垫子不是网上随便买一个就行，磨牙的人应该去口腔科做一个软垫，在睡觉的时候可以佩戴。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端午节的放假安排。6月18号也就是周一放假调休和周末连休，提醒大家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节假日期间注意安全，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杨丽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药学部的药师李新辰两位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多种慢病缠身，到底这药怎么吃才好呢？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两位嘉宾就跟大伙儿说了，现在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多种慢病缠身，可能每次吃药的时候要吃多种，甚至这个杨药师说还见过老年朋友得吃十几二十种药的。那也想问问您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提了两个特别具体的药，他想问问这两个药到底能不能一起吃。双双说头孢类的是一日两次，是饭前吃好呢还是饭后吃好呢？还有问他和这个碧林清这个药能不能一起吃，这两个药要一起吃的话是饭前吃呢还是饭后吃呢？这两个药在临床上用的多吗？头孢类的好像我们经常听说消炎会用到它。 对，但是我碧林清是什么我不太清楚啊，因为它用的是不是那个 商品名， 对，我们更习惯通用名。然后是不是一个那个治疗就是阴道炎的或什么之类，能让他补充一下那个。 对，这样双双，你把这个碧林清啊，您最好如果有条件的话，您给我们微信发一个照片，把这个药盒拍一下。这样的话，专家可能看了这个药盒，可能会更加明确这个药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们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我们最好啊不要发的这个商品名，我们把它这个我们说这个到底主要成分是什么，把这个发过来，更加有利于我们的专家帮您判断这个药到底什么时候吃，该怎么吃。那咱们先来说一说比较常见的这个头孢类的药吧。其实关于药品饭前吃还是饭后吃，是很多朋友遇到的一个特别大的困惑。有些朋友说饭前吃这样的疗效好，有些朋友说饭前吃空腹对胃的伤害大，要饭后吃，到底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咱们先说说头孢类的药物吧。来，李药师跟大伙说说。 我们头孢类的药物呢，通常来讲我们是一般来讲，我们说明书里如果没有说特别提及的话，那么我们饭前吃饭后吃一般是情况下是不影响的。 哦，头孢类饭前吃也行饭后吃也行。 对，一般通常情况下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根据我们医院的药品目录来讲，我们医院的天坛医院的头孢没有说有这种特别提示说要饭前或饭后的。 头孢类的药，所以说饭前吃饭后吃都是没问题的。很多的朋友可能在吃药的过程当中都会面临这样的困惑哈，到底应该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那对于大部分的药品来说，真的饭前吃饭后吃会这么重要吗？ 会啊。因为就比如说啊，您要是一个那个糖尿病患者，他肯定是我们的那个不管就单从就是说我们有那个降糖药，口服降糖药。那口服降糖药有很多就会告诉您是餐前半个小时吃呢，还是餐前15到20分钟吃呢，或者是与餐同服呢，这跟它的药理作用都是相关系的。 有的是起效快的，有的起效慢。 对，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你的那个餐后的那个血糖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因为它的起效快慢的时间，包括从它的那个药吸收是不一样的。包括像我们的胰岛素，您也会发现有就是说让您提前半个小时注射的，或者是吃饭前马上就注射的，这种都有。刚才那位听众朋友的那个碧林清，我看了啊，我查了一下，不叫碧林清，那是分泌的泌。问问他是不是这个叫碧林清胶囊，是一个那个中成药。这个中成药呢，就是因为我们无所谓餐前餐后都可以，它每天相对固定时间就是说服用就可以了。假如说您要吃了这个中成药要觉得胃部感觉不舒服啊，那最好把它调整在那个饭后半小时服用，这样可以减少胃部刺激。 好，也就是说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如果感觉不舒服的话，对胃有刺激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挪到饭后来服用。 但也是因药而异啊，有的药可是千万不能挪到后面。比如说那个老年朋友他胃肠动力不足，可能有的时候您就会就是说那个调整他的那个胃肠动力，比如说那个就是 多潘尼酮，那这种时候肯定必须要餐前服用。 嗯，所以说还是得根据具体的这个药品，大家最靠谱的方法是不是还是在这个把药拿回家之后看一看药品的说明书。一般比如说需要饭前吃或者是饭后吃特别提醒的这种，我们还是遵循这个说明书服用是比较好的。 对，理论上呢就是说大家可以就是说应该回到家仔细的阅读这个说明书。当然现在说明书的内容比较繁琐，作为我们药师呢可能在把这些药交到您手上的时候，我们会对此做发药交代的。会告诉您什么时候吃。 哦， 所以假如说没告诉的话呢，那可能就是就相对您一天固定时间吃就可以了。 哦，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伙，在现在我们这个医院的服务都是进一步升级了，要提升大家这个就医的获得感。所以说开完药之后，药师一般都会告诉您，比如说这个药该什么时候吃，一天呢比如说吃几次，饭前还是饭后，药师都会提醒您。如果药师没提醒您的话，建议您问一嘴，问一问药师，现在医院都是提供这样服务的。 对，我们现在是不光您可以在窗口来问我们， 嗯， 然后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医院的门诊大厅，我们还有专门的设立有专门的咨询窗口 啊、哦，专门的用药咨询窗口。 对，或者像如果说就有我们天台院我们的出院患者啊、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张出院用药指导单，这样有我们的联系电话 啊、 或者其实我们天台来讲还有一个比较特色服务，就是我们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啊、 叫天台药师佑您安康。 嗯， 您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 哦，把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先关注这个公众微信账号，有什么样的药，然后呢该怎么吃，可以在这个微信号上和我们的药师进行沟通。 对， 那这样的一个微信号比如说它提供的服务它是全天24小时的、嗯、还是也是跟我们比如说上班一样早八点到晚五点？ 是这种早八点到晚五点的。 嗯，早八点到晚五点，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有一些用药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和药师进行交流。但是这个我们提醒大家，可能每天的值班的药师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伙不用担心，每一个药师都可以很好的回答您的这些用药问题。 是的，没错。 嗯，好，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关于这个多种这个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用药啊，大家伙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听众朋友说自己80多岁了，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每天吃药得吃30多种。后来呢去医院找医生看了，医生把这30多种药给他剪成了8种，告诉他有一些药吃重复了。他不知道这个药也都是医生给开的，为什么药师就判断他吃重复了，不知道自己现在该吃这30多种呢，还是吃药师给他剪完的这8种。想问问两位嘉宾。 嗯，关于这个就是您举的这个病人的情况啊，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但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嗯、 就是说因为这些患者您会发现他是去不同的科室看病，比如说我要觉得我可能会去心脏外科、心脏内科，甚至是就说还可以去消化内科、 内分泌科 不同的科进行看。而对于就说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种常见的慢病，他可能有的有时候就说都会给他开一些药。 嗯， 比如说我曾经就遇到过，哎，对，北京的朋友还有这一个特点，因为北京的医院特别多、 哦、 他们会在不同的医院去看病、 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从哎，他要是就说没有给这个看病的大夫说清楚我现在吃了什么药，那大夫就肯定就给他就开了、 嗯、 按照他的那个就说表述的说我有高血压怎么怎么，然后就给他开了。我曾经就遇到过，因为他在不同的医院看，他的降压可能他用了那个斜沙坦和那个就是说氯沙坦，因为他觉得这两个 名字 不 一 样嘛，所以说他不觉得自己是重复用药。但实际上呢，对于这两个药呢，因为他同为就是 ARB 内的那个就是说降压药，是同一类的，那绝对是那个就是重复用药。而且就是说血压，他往往有的时候他还说，哎，最近我怎么头晕常见呢，就是因为他低血压了，血压过低就导致出现 重复用药了， 对呀，脑供血不足，然后他就这样。 也就是说的的确确，如果大家伙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没有把现在自己服药的这种服药史正在吃什么药告诉医生，医生很有可能在开的过程当中因为不同的医院、不同的科室甚至不同的大夫开出来的这个药多多少少有一些区别，但是它的这个药理作用甚至说它作用到我们身上都是控制血压的，或者都是控制比如说我们血糖的，很有可能就起到重复用药的这个疗效了。也提醒大家在开药的过程当中、看病的过程当中，一定得把您现在正在吃的这些药告诉给医生，让医生看过这个药单之后再给您开其他剩下来的药。 对，而且就是假如说您要记不住没关系，您把那个药盒或者是就是药盒里面的药品说明书带过来、嗯、然后让医生或者药师自行来判断。 嗯，现在手机都可以拍照，咱们拍个照片让医生看看我都吃了哪些药、 yes. 医生可以帮您筛查一下，别重复用药。这重复用药是不是也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儿？像您刚才说的，本来是高血压的，结果吃药吃成低血压。 对呀、啊、而且您想，对于老年人来说，他要是血压过低的话，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的就是脑血管病。你本来吃这些药就是为了预防就是心脑血管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脑部供血不足，他很容易出现就是那个缺血症状，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就是脑缺血。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直接进入了有一个短暂性的脑缺血呀、啊、或者是那个腔隙性的脑梗死啊，它可能就出现了。 嗯， 那这个时候你要进入二级预防，又要吃更多的药了。 嗯，所以说这个用药啊真的是讲究的特别多，很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在多种慢性病的时候呢，可能同时用药就会出现比如说重复用药的这个情况出现。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您千万别一看名字不一样就觉得是不同的药，它的效果是不同的，我就可以放心的吃，并不是这样。很多我们说商品名虽然不一样，但它真正的有效成分可能是类似的。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问题。期待想问问两位专家，说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什么时候吃比较合适？他现在吃这个药呢是合参同服，想问问您行不行？这个药能不能够长期服用？其实这个朋友的问题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首先就是药品到底要不要合参一起吃，三年吃餐后吃，还有就是很多的朋友都担心，尤其是慢性病的用药，我们说他吃的时间比较长，就担心这个药能不能长期吃，会不会长期吃了之后是药三分毒，到最后把这个其他的疾病也吃出来了呢？咱们一个一个来回答。先说说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能饭前能与餐同服吗？ 硫酸氨基葡萄糖的话呢，因为它相当于它就是一个就是改善我们那个关节的那个润滑程度的，然后在这个就是与餐同服的话呢，就是原则上呢也没有什么就是大的 禁忌不行 问题。对，嗯，我觉得只要一天相对固定服用，而且你的那个胃部能耐受就好。但是呢有一点啊，因为与餐就是说你跟饭一块吃的话，您觉得哎保护胃了，但是有可能这个氨基葡萄因为有食物了嘛，它的吸收不完全、 嗯、 所以说为什么除非就是有特别的就是说推荐让您这个药，比如说像阿卡波糖降糖药，因为它口服降糖药主要在肠道起作用，就抑制就是说餐后血糖升高，这种我们强调要跟饭同服。那像这其他的你要跟饭同服，它的那个可能药效就会 降 低。那么我们一般的会告诉您，您是可能是比如说饭前服用半个小时，或者是饭后服用，那就是15到30分钟这样来用药可能更为恰当一点。 嗯，也就是没有特别提示的这种药品，我们要不然饭前吃，要不然饭后吃，很少有与餐同服的这样的情况。 哎，对。 嗯，好，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药到底能不能够长期服用，这是不是也是很多慢性疾病朋友用药遇到的一个特别大的困惑？ 嗯，应该说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前一阵儿的话呢，我见过这个相应的就是说循证，就是说证据的报道，就全球使用、嗯、对它的这个有效就安全性来说的话呢，还是能保证长期服用。但实际上这个药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般我们会就是说可能三个月让它一评估、 嗯、 然后让医生来决定到底有没有必要再继续服用。 哦，也就是说其实很多的药物我们的复查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说医生给您开了这个药又一看哎呦是慢性病那我就一直吃着吧，反正我也断不了药了，这是绝对不正确的。用药的态度还是应该定期的找医生复查，看看我们吃了这个药之后调理的怎么样，各项指标比如说是不是达标了，如果达标的话，咱们可能比如说是不是可以减药量啊，甚至调药啊，这些都是由医生来帮您做进一步决定的。 对，因为你想啊，就说您在吃了那个降压药，比如说我就吃了一种，就是可能氨氯地平 ，OK， 我现在的血压控制达标了。但是在这个服药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让您就说建议您，就是可能不定期的自行监测血压，因为有的时候随着那个药物的使用，您可能血压也会逐渐的升高，到时候您可能就面临着要不就加量，要么就换药或者联合用药。 嗯。 好，那如果遇到这种联合用药，或者说吃比较多类型的这种多种疾病的慢性病的这种用药的话，有一些朋友说，那我这个药是一把都吃了呢，还是说我得间隔，有的餐前吃，有的餐后吃，我别一次吃太多种类？ 它是有用药时间的。假如说你是要那个，比如说就高脂血症，我要降血脂，或者是您是那个就是有不稳定斑块，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那我要来稳定斑块，我用了那个就说他汀类的药物。假如说像新法他汀这一类的药，它可能就要求您晚上服用，因为晚上我们那个就是体内的胆固醇合成最高嘛。但是要对于就是说那个半衰期比较长的，像阿托法他汀、瑞舒法他汀，它一天任何时候都可以服用，那您可以只要相对固定时间就可以了。而其他降压药，对于我们那个中国人来说，可能那个就是说少型高血压相对比较多一些，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他就是早晨比如说7点左右然后来服用这个降压药，然后再来考虑就是说尤其是对这种就是说半衰期比较长的，比如说老年朋友常用的钙离子拮抗剂，就说安利地平啊，还有那个硝苯地平啊这一类药，我们都会让他比如说就是说早晨来服用。这不一样的，你有了这个就是治疗方案，可能药师或者医生会根据您的病情来调整一个合理的用药时间。尤其是比如说像那个帕金森患者，可能有的时候会给他就服用那个金刚丸。那金刚丸的话呢，你一天用药两次，但是不推荐你下午4点以后用药，因为你用了以后，本来老年朋友睡眠不好，你要用了4点以后再用，他的那个睡眠就会 更受影响。 对， 所以说其实这个药啊，到底尤其是多种用药能不能够一块儿吃，这个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最好问一问这个药师啊。很多朋友比如说在开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医生，这个我之前吃了什么药，这两个药到底能不能一块儿吃啊。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专科的医生，他可能对于自己专业的用药他比较了解，其他专业的用药能不能一起吃呢，他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说现在各大医院都有专业的药师，我们把这些专业的问题可以留给药师，他们对于各种疾病的用药能不能一起吃，有没有相互作用，会更加了解，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更加合理的用药方案。大家伙也可以记好，现在北京不光是天坛医院，我们所有的三甲医院都有这样的用药咨询门诊，如果遇到了用药的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到这样的门诊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发来了互动，我们来看一下啊。网易的网友说自己做了心脏支架之后呢，咽喉疼，不知道是不是吃药这个的作用，还有想问问比如说像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吃的这些药有没有可能会造成肝肾的损伤呢？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哈。因为那个咽喉疼的话呢，我现在不能确定它是不是药物作用，因为一，我不知道他吃了什么药，这个咽喉疼跟吃药有没有那个用药关系；二，他有没有就是说比如说自己的咽炎呐，或者其他的问题 就 感染， 就是之前有没有这样的疼。 对，所以说您现在就是这么简单的问根本没法判断。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像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一类的就是抗血小板药物，因为它对于可能是就是说心脏支架术后它有需要长期服用的，比如说两药连用啊，或者最后就是变成一药用啊，其实在这种剂量下我们出现的肝肾功能的损伤，那是一个概率事件。我常常跟患者说概率事件是什么呀，也就是说它可能也就是1000个人可能会出现几个人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假如说您因为就是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个几个人当中的里面的人，然后就放弃服用，那危害特别大， 有点因噎废食了。 哎，对，权衡利弊，那么就应该是服用的。但是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就是说判断，就是我有没有这些症状出现，或者是就是说我有没有就是我比如说定期体检。 我得打断你一下，因为上面的时间马上到了，咱们下面呢继续和大伙来说关于药物的肝肾损伤这样的一个话题。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我是演员张歆艺，

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互动和交流。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我们说了很多这种慢性疾病用药的朋友都会担心，这药物长期使用会不会给我的肝肾造成负担啊？不是俗话说的好吗？是药三分毒，这药是不是我吃一段时间症状稳定了，我就可以自己把这药停了呀？咱们继续有请两位专家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关于这个药物的一些副作用甚至肝肾损伤，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看待它？ 嗯，是这样的，我在接触患者的时候，我一直告诉他，您最好就是用药依从性一定要好。 嗯， 为什么叫依从性呢？就说你要按医生的医嘱，就说那个叫规律用药。嗯，因为就是说，尤其是对咱们长期用药的这些患者，医生他也会考虑到你的那个肝肾功能，所以说他会在用药前看看您的那个肝肾功能是否是正常的，或者是具体的一个那个级别是什么样。然后一般用药1到3个月之后呢，他又会再看一下你的那个肝肾功能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嗯， 假如说就是说没有那个显著的差异的话呢，他可能就这个治疗方案就继续用了。然后您只要保证就是说您定期的体检它就可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说长期用药患者，他可能会半年到1年查一次， OK， 那就可以继续。因为往往说的是就是我们的对肝功能的影响，对肾功能的影响，它只是一个概率事件。 嗯， 所以说您不能因为它那个小概率事件然后就放弃治疗了，这就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比如说你除了这种就是说定期的体检啊，还有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你要是那个肝功能受到影响的话呢，一般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说低热啊，或者厌食、恶心、呕吐啊，右上腹的疼痛啊，甚至有的时候因为它有黄疸淤积嘛，会皮肤啊或者巩膜眼睛的巩膜发黄，甚至是就是说有的时候就说那个就说粪便的颜色不是黄色的了哈，就是那种陶土样的颜色，以及就是说尿的颜色变深，哎，这些您要观察到了， 嗯， 那您就可以及时到医院来，哎，来进行一个那个就是说检查。还有一个，假如说就是说对肾功能的影响，因为你除了上述的定期检查之后，假如说您要出现，比如说尿量的改变呢，还有那个全出现水肿呢，或者是就是说血压，就是说升高了， 嗯， 本来以前我没有高血压，现在有高血压了，或者是以前我血压控制好好的，现在血压突然升高，那在这种情况下，就说您都可以到医院来检查，您只要说了这种症状，我们就知道该做什么样的检查了，所以说不用太过于恐慌。 哦，尤其是很多的老年朋友一看这个慢性病的药可能得终生服用，就担心说我现在吃虽然是没什么问题，医生也告诉我可以继续服用，他总是担心说我今年吃没事，明年吃没事，你让我吃个3-5年，总有一天这些病能找上我，这药品说明书上的副作用写的那么多呢，我现在不得以后肯定会得，绝对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概率的事件，有可能有一些人服了一辈子也不会出现这些毒副作用。 对，因为咱们的药品说明书是这样，咱们可能很多患者看药品说明书就列了特别多的这种不良反应， 嗯， 但实际上这些不良反应是就是咱们自药品上市以后啊，在全球范围内报道的所有出现过的不良反应在上边，并不是说咱们吃了这个药以后这上面所有的不良反应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嗯，所以说也不要被这个说明书给吓到了哈。 对， 它只是一个提示。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木易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两位专家，说药盒上写了1日3次或1日2次，到底应该间隔几个小时服用啊？这夜间算吗？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生活习惯啊有自己的特殊性，比如说要值夜班的朋友，他可能白天都是在睡觉，这1日3次1日2次是说我只要间隔周期比如说8个小时或者12个小时就行，还是必须比如说早上中午晚上这么吃啊？ 这种用药的话呢是这样的啊，根据您哪种药型有关系，假说这个药就要求您饭前服，那可能就是您就会比如说1天1到3次，那可能您就会饭前半个小时，或者两餐之间，比如说像铝碳酸镁这一类的，就是说那这种情况你也可能会在就是说两餐之间再来服。但是假如说没有特殊说明的这种情况下，您1天3次，我们其实是常规的把它看作是等间隔的1天3次，也就是说间隔8小时。但是假如说像那个听众朋友们说，哎呀我有的时候 因为用药就是不方便嘛，服药时间不方便，或者是遗忘了，那您做一些些微的调整，根据您的那个生活习惯，这是可以的。我们常常说，比如说我要是一天两次用药的话，您要只要在下一次我忘了下一次用，就是说您只要不超过，就是说有的时候就说六个小时，那这种情况呢，您就可以现在补服上，比如说像我们的抗癫痫药，那这种情况您就可以补服上。但是呢，就是说您要是超过六个小时，那您这次就不用服用了，那您就等着下一 次 服药时间，然后按标准剂量，对对对，正常服用就可以了。 嗯，因为很多朋友说这个忘了用药之后就说，哎呦，我上一顿忘了吃，下顿我把上顿的一块吃了吧，补回来，这个是绝对不行的，是吗？ 对，这样随着剂量的增加，您跟剂量相关的这些不良反应就出现了，而且您的剂量过高，体内的血药浓度过大，就有的时候会出现中毒症状。 嗯，所以说提醒大家，这药啊，如果我们错过的话，时间比较短的话，咱们赶快吃上，但千万不要把两对合成一对吃，这样的话药品的一些这种副作用可能就会显现出来了。好，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小顺说，自己有糖尿病，一直在服用两毫克一片的普伐他汀。据说呢，这个药对于糖代谢的影响比较小，有的时候自己这药啊吃完了没有了，就会吃老伴的普伐他汀。这个普伐他汀他看了一下剂量呢是40毫克一片，而他自己吃的这个药啊是2毫克一片的，说剂量相差这么大，不知道行不行。还有想问问，这两种他汀类的药物能相互替代吗？最重要的想问问，血脂正常了，这药还继不继续服用啊？ 嗯，是这样的啊，我们先来说这他汀，不同药是不能等同的，虽说他们可能都是属于那个降血脂药，但是因为他们不同的药啊，比如说那个匹伐他汀，它的那个标准剂量就是一个两毫克，而那个普伐他汀呢，它可能标准剂量是就是说80毫克，因为年纪大了，或者是因为它的血脂的其他的那个考虑，可能给它用的是40毫克，但是您首先要考虑到这两种药，一个是它的药效剂量不一样，药效是不一样的，还有不同的药它跟其他药的相互作用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说像匹伐他汀和普伐他汀，他们的服药时间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可千万不要就说是 相互随便替代。 对，有可能就是说您在同时吃了多种药吗？医生药师已经给您把那个用药方案调整好了，您再自行变化，这就有的时候会出现很经常会出现适得必反的效果。 哦，好，所以也提醒大家，可能比如说都是他汀类的药物，或者都是头孢类的药物，我们也不能自己随便的去换药，这个药量我们可能掌握不好，而且这个药到底适不适合自己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绝对不行的。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血脂正常了，这种他汀类的药物还需要继续服用吗？ 血脂正常以后，我们建议就这种降脂药还是应该是长期服用的，因为现在包括你要像这种高血脂症啊、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这种疾病，慢性疾病它实际上现在是没有办法去治愈的，所以说我们就患者仍然得是通过这种长期的服药，来保持咱们这种疾病改善的一种状态。 嗯，所以说很多的慢性病我们都说这个服药是终身的，很多的朋友就担心，哎呦，这个终身服药会不会有这样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刚才在下半段一开始的时候跟大伙说了，这些毒副作用甚至对于肝肾的这些损伤啊，并不是每一个服药的朋友都会出现，它是一个概率的事件。如果您真的特别特别的不幸运，用药的时候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及时的找医生去判断一下，到底是减药啊，还是调药啊，还是停药啊，这个时候得需要有专业的医生帮您来判断了。好，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善良的心想问问说，如果用药出现了问题的话，用药门诊这个需要挂号吗？还是直接去问就行啊？想问问两位。 目前来说的话呢，因为在中国嘛，就说绝大多数地方药师就是这种药学门诊，它的收费呢就说上没有那个执行，所以说您目前来说在很多医院可能接触到的包括用药咨询中心啊，它都是免费的。那么在我们的那个联合门诊或者多学科门诊，它可能就是说比如说联合门诊您可能挂一相应的医生的一个单个号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目前大家接触到的都是交了一份那个就是说叫医事服务费，然后我享受了那个双重的那个服务。 那也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有用药的问题，比如说去这种用药咨询中心的话， 因为现在是免费的，所以说挂号是不是也不用挂，我们就在门口，比如说如果人多的话排一个队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用药咨询了。 对，在用药咨询中心是这样的。 嗯，好还有很多朋友在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发送过来，让我们的导播把我们的屏幕放到大家的问题上，看看大家伙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李阿姨83岁了，重度的骨质疏松，每周呢都要吃一次阿伦碱酸钠肠 阿伦磷酸钠 磷酸钠肠溶片，同时呢还要吃阿司匹林的肠溶片，想问问这两种药到底能不能够同时吃呢？ 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两个药呢它的那个作用是不一样的。阿伦磷酸钠呢就针对它的骨质疏松，它一周它必须是那个空腹服用，而且就是餐前半小时，一般是我们是要就是清晨空腹服用，服用了之后呢您还不能就是躺下休息，因为它主要是它会对它的那个食管黏膜会造成损伤，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让它保证它就用药之后一定就是说直接就是说到位，所以说要喝200到300毫升的水。那么阿司匹林呢，它这个抗血小板药它必须要坚持每天服用。假设因为您有这个药的那个的话，我会根据他的那个就是用药方案，比如说我可能会让他坚持就阿司匹林肠溶片，因为他一般我们即使是肠溶片虽说是让您餐前半小时服用，但是有的人可能还是耐受不了，那没办法，那可能也会推荐您就说饭后半小时服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就说一天其他时候服用，比如说我可以相对固定的晚上服用，晚饭后服用，这些都可以的。 所以说您还是建议他这两种药最好是岔开吃，一个早上吃，一个可以晚上吃。 对。 是不是这个肠溶片一般也就意味着我们大多数的肠溶片都是需要餐前服用的？ 肠溶片的那个就是餐前服用那倒不一定啊，因为有的那个肠溶片跟你的用药时间前后是没有关系的，饭前饭后。它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个药它在您的胃部是不是溶，就是说不释放的，它是到了您的肠部才进行释放，这时候呢它就可以进行吸收了，因为我们主要的那个吸收器官就是那我们的那个肠嘛，小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对胃部是一种保护作用，并不是说一定是您要在那个餐前服用。对 啊，我一直认为这个肠溶片它得到肠子里面去消化去吸收，如果吃了饭的话这饭会把它堵住，它会在胃里面被消化吸收，其实也不是这样，所以说也不一定所有的肠溶片都需要餐前服用，还是得根据药品的说明书。继续来看邓阿姨61岁了，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说自己呢有高血压糖尿病，想问问拜辛酮络活喜是同一种药吗，还是不同的厂家而已，说自己感觉吃了这个络活喜效果不太好，能不能够换拜辛酮呢？说别人吃这拜辛酮效果特别好。 这两个呢是不同的药，因为拜辛酮呢是硝苯地平控制片，络活喜呢是氨氯地平片，所以说听他们的那个通用名是两个药，但是呢他们都是同一类药，就是钙离子拮抗剂，这是我们一大类的那个降压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您要是觉得就是络活喜的效果不好，那这种情况您要再换用另外一种，就是说相应的比如说钙离子拮抗剂，像他们都是同属于142氢吡啶类钙离子拮抗剂，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一般不会就是这么给你来进行那个调整的。 好，其实也就提醒邓阿姨，别人吃这个药效果好啊，不见得您吃这个药效果也一定好。其实这有很多的，我们说这种慢性病的患者会经常有这种病友群啊，或者是老年人一块聊天的时候就会聊到，说我最近吃什么药，哎呦，效果都特别好。然后这个回家就说，哎呀，我这怎么没吃这个药，医生怎么没给我开这个药啊，那下次我也得跟医生说，他吃这个药好，你也得给我开这个药。借鉴别人的这个方法到底可不可行啊？ 应该是不行的。我就记得我有那个病人啊，因为他其实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觉得就是他是一个高血压患者，也是那个59岁了，他说诶， 为什么就是说我难道不用吃那个阿司匹林吗？因为阿司匹林咱们有的时候就是说对于那个就是说十年就是说你要是心脑血管事件就是发生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它会预防，而且这个时候因为你没有心脑血管事件发生过嘛，所以说叫一级预防。但是对于有的患者来说的话，因为他没有这种危险因素，他只是一个单纯的那个高血压，那在这种情况下而且他的年龄才59岁，所以说我们是不推荐他用那个阿司匹林的，因为他要长期服用的话呢，他可能会就是一个是那个就是药品的经济成本增加了，而且他本来不适用，但是他可能出现不良反应，比如说他出血风险增加。 嗯， 所以说这种情况是千万不要，因为你们各自的情况都不一样。 嗯， 我们往往说要个体化用药，所以说千万别人觉得要用的药，然后自己 也觉得要用。 哎，对， 嗯，所以说因病施治不光是中医讲究，其实西医也是这样，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自身的病情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这才是最好的。而且别人用的这个药虽然效果好，可能您用可能就会完全没有效果，不见得也一样有效果好。好啊、继续来看网易的网友想问问说，阿司匹林片的话夜里2点左右吃到底行不行？估计这是一个经常上夜班的朋友。 啊、所以说对，可能是一个经常上夜班的，或者可能是白天忘了嘛，可能晚上去吃。那么我们建议，如果是一个脑血管病的一个患者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咱们白天找一个正常时间来去吃这个阿司匹林。 嗯， 另外呢来讲，也是想跟这位患者来说一下，就是咱们为了保证咱们的健康嘛，尽量除了熬夜班以外，咱们尽量不要熬夜，把这个药拖到这种凌晨时间去吃。 嗯。其实说到熬夜啊，这就涉及到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 嗯、 很多这种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这个吃药了一段时间，发现哎控制的不错，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这种生活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熬夜这样的坏习惯，又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了。也想问问二位药师，如果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们各方面都控制的不错，像这些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会对我们的药效产生影响吗？ 会，因为就是脑血管病啊，它有的患者呢，他会有继发的癫痫。这继发的癫痫呢，比如说我们抗癫痫药用了之后 ，OK， 它控制的都很好。癫痫可能，假如说像这种情况，他又没有那个明确的，就是病灶或者脑电图又正常了，然后他可能就是说3年之后一次都没发作过，我本来就可以考虑逐渐的停药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熬夜了，他可能又发作，因为这些都是属于诱发因素。 嗯， 所以说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不能那个采取的，包括就是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吸烟是它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嗯， 您要是本来就吃着这些药，哎，觉得我高血压也控制的不错了，血糖也就挺好，我又接着吸烟吧，那可能就在不经意间它就出现了，可能那种就是说心脑血管了。 嗯， 不管是你是致残呢还是怎么样，它反正损害是挺大的，所以说我们是要求一定要戒烟的。 嗯，所以说生活习惯的这种改变，即便是药物控制的很好的情况之下，我们依然得坚持下去，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哎都挺稳定的，这些抽烟啊喝酒啊我们就可以直接找上自己了，这个也是不行的。时间有限哈，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李梅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中药的问题。想问问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有中药和西药同时服用的这个经历哈，那中药和西药能够同时服用吗？还是说他们应该分开服用呢？ 中药和西药同时服用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经常看一些我们中药具体还有些什么成分，因为中药来讲，咱们大多数来讲是一种复方制剂或者天然药物，它的化学成分比咱们西药要复杂一些。 嗯，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患者是中药和西药同时吃的话，首先我们建议说，您来医院问一下我们去帮您看一下说明书。 嗯， 您的西药是什么成分，您的中药是什么成分。 啊， 因为中药和西药有时候确实会有些相互作用。您比方说咱们中药经常会含有些丹参是咱们一活血药。 嗯， 如果你单吃这种含丹参的药物，可能对你疾病是没问题的。但您可能这时候你又是一个吃华法林也是一个抗凝的药。如果您把这个吃华法林的同时，您又加用这种含有丹参或者活血药的成分，那有可能就是说，你这种抗凝的效果就被加强了，那么你的出血的风险也有可能是增加了。对。 嗯，好，所以说这个中药和西药到底能不能够一块吃，我们得提醒大家，我们得找专业的药师咨询一下。如果咨询之后医生说哎，这俩药可以没问题一块吃，我用间隔开吗？比如说我一个饭前吃一个饭后吃，或者说我间隔个2个小时再吃，有这个必要吗？ 嗯， 为了避免我们发生药物相互作用的话，因为有些药物相互作用来讲我们是未知的，尤其是中药它比较复杂，我们在保证咱们这个如果有没有特殊情况说明的情况下，咱们可以中药西药隔开两个小时左右来吃。 哦，隔开两个小时左右是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哈。时间有限，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预防卒中的问题。很多老年朋友不知道在哪儿看到的这个消息，说定期去医院输液可以预防脑卒中。今天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尤其又是天坛医院的药师，就想问问，对于预防卒中，这定期输液真的有效果吗？ 首先来讲，咱们定期输液这个想法，这个是一个不太对的这么一个想法，因为咱们治疗上讲是治疗一个疾病，如果说能口服的话，我们就口服用药；不能口服的，我们叫肌注。 肌肉注射， 肌肉注射， 肌肉注射再不行，咱们才 输液， 打掉针。 因为输液主要是来针对一些我们比较疾病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会采取输液治疗。或者说咱们因为药物本身化学性质的原因，它不适宜作用口服的，我们去采用输液。很多患者觉得说我们定期输液可能是，我听过这种说法，说认为能软化血管、扩张血管、活血。那么实际上如果说你没有这种基础疾病或者没有这种疾病风险的话，就是你再去输液，那属于用我们叫无指征的用药 啊。这个时候是不推荐大家的。 对，你可能 我应该再补充一点啊，因为是这样的，您那个就是说每年的那个定期输液，其实你那个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实际上，我们要做那个心脑血管的那个预防用药的话呢，您必须要保证这个药物在您体内它是长时间都有的。您这么就是说 偶尔一次 的话，它就根本没有，它很快就代谢完，您体内就没有了。所以说您不能期望就一年就那么几次用药，然后就能预防您的心脑血管时间。 好，那也帮大家辟除了这个谣言哈。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伙问题了。最后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药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范巨峰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隆鼻之前您必须知道的那些事儿。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受到前期沙尘的影响， PM10 的浓度相对较高，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 PM10， 预计细微颗粒物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20到50微克之间，城六区以及西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2级良。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上瘾。